情的边疆，

己困着角落背影，爱不是撒野浪语，爱不是一朝一夕，爱求不到一个公平，要挥之不去，别提醒了的伤心，别再给我机会哭泣，否则我的寂寞又该跑到谁的怀里？就算我的原谅不是追寻正义，拥抱你比较熟悉。别提醒我的伤心，闭上眼睛不想看清，到底哪里会有一份感情，你用谎言让我安心，那又何必？若爱情需要演技，就骗得彻底。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土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什么价值也没有，爱我，因为你我变得好富有，在你怀中被爱占有，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，好好爱我。

精怪，谁也没说明白，反复礼物先别拆，偷偷享受暧昧的痛快。